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从北京市对口支援工作表彰大会上了解到，12/5以来，北京市已经累计投入财政资金达到232亿元，完成援助项目2000多项，帮助受援地区170多万人实现了脱贫，完善了近100万人的居住条件，医疗支援也惠及了上百万的群众。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中国商务部服务贸易司司长在北京表示，服务外包行业已经成为了中国高学历人才聚集度最高的行业，未来10年也将会步入黄金发展期。随着北京各高校新生的陆续入学，对于新生的关注度呢也是越来越高了。北京市委教工委副书记郑东文指出，在新生入学的关键窗口期，将会完善困难学生资助帮扶的体系，防范网络贷款传销对于新生所带来的危害。北京时间的9月13号凌晨，苹果发布了 iPhone 8、iPhone 8 Plus 和 iPhone X 三款全新的 iPhone。新款 iPhone 均为双面玻璃镜面，而 iPhone X 为全面屏，支持人脸识别的功能。由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赤峰市旅游局、969汽车俱乐部共同主办的“跃动北京，经典飞扬 ”FM 969五周年台庆系列活动，主播带你去旅行，自由自在内蒙古赤峰自驾游，于9月15号在北京出发。届时，经典969主播龙叶将会与自驾车友一同出发。本次活动第一站为内蒙古赤峰市，更多精彩的活动内容，请关注经典969微信公众号。 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梁咏琪《简单生活》，这里是经典969，我是周周。相信每一首歌的存在呢，都有它独特的意义，而我们每一次听到那种熟悉的声音时，仿佛就是唤醒了一段老的时光。经典969和你一起分享经典好音乐，继续来听到罗大佑《恋曲1990》。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发布了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意见强调，提高供给质量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也是提升供给体系的中心任务。今天9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版权管理司就网络音乐的版权有关问题约谈了腾讯音乐、阿里音乐和网易云音乐等主要的负责人，要求各互联网音乐服务商抵制各类的侵权行为，不得传播未经权利人授权的网络音乐。针对有媒体关于北京市经济适用房转商品房政策将会发生调整的报道，北京市住建委的相关负责人在最近也表示没有进行调整，按照程序将就政策草案公开向市民征求意见。中国民航局网站发布消息，新版的民用航空招收飞行学生的体检鉴定规范正式实施了，将裸眼远视力放宽至 C 字表的 0.1， 大约等于 E 字表的 4.0， 有条件的放开角膜屈光手术，取消身高腿长的具体要求。 我不能平衡，如果你的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他

你现在所听到的依然是经典969，我是周周。那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江惠妹的《给我感觉》。其实听到开心节奏的时候呢，也总是会让人想到一些开心的事情。比如说这个九月，最最最让人期待的就是十一假期的到来了。那最近呢，也是在微博上看到了很多网友喊话，说现在得了一种叫做还是等到十一放假回来以后再说吧的新型拖延症。因为这一次呢，我们又碰到了这个中秋和十一合体的现象，假期是十分的长。2017年中秋节和国庆节的放假调休总共是8天的时间。当然了，也有白领在精打细算着自己的假期哈，说如果这个时候请了5天的年假，就可以连休15天了。那假期这么长，你有没有想过要怎么玩呢？如果你们也有好的 idea， 可以通过我们的969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969跟我们分享你的十一计划。 也许会恨你，我知道我的脾气不是很好，也许不一定，我知道我还是一样爱着你。打开一瓶红色的酒，看着情侣游来游去，是否我们都想要自由？我没有关系，你可以假装没事离开这里，一切好安静，我只是想把情绪好好压抑。到底谁会先说再见？我知道我一定不行，走的时候记得说爱我，爱我，说爱我，说爱我。难道你不再爱我？我的泪滴下来， 想想

欢迎继续锁定经典九六九。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羽泉的《最美》。其实每个人的手机里哈，相信都会有一些美美的照片，有自拍，有风景，当然也少不了美食了。经常跟闺蜜去约下午茶的时候呢，就会点一些比较好看的甜品，拍拍照，修修图，发发朋友圈，好像收到点赞的时候，看到照片的时候，心情就会变好。其实呢，这种现象呢，也是经过研究人员的判断，说吃饭前先拍照会让人觉得食物更加的美味，因为在拍照的过程当中，人们会更多的去关注食物的色香味，那在进行品尝的时候呢，也会容易获得满足感。不知道在听节目的你是不是喜欢饭前拍照的人呢？在这里也要提醒你，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忘了通过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 我静静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静静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你爱过的竟然答应我要给我蜂蜜可味的生活，小半海誓，将天都挑高，后才牵手。你的爱太多，像随身带走，想你的时候就吃上一口。我温热着没喝过的感受，却又担心降温了要求。我藏着你怀里面的奶油流啊流，听过的每句话都那些多余的画面全被跳过，你的眼中只有我。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只会微笑的淡薄，我轻轻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 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他